写的 V， 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看迎你场景戏，这梦一下车闲片，红星枝头春意闹，丽华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房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风骚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201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将在延庆举办，本届世园会第一次将蔬菜作物作为独立展示单元，来听报道。 你看有一些花坛型的，包括旁边这个鱼甘蓝，还有条带型的，你包括那个紫油菜。 跟随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农艺师王帅，我们走进了延庆绿富龙农业观光园的温室大棚，各种颜色的蔬菜组成了艺术字、花坛等景观造型，有的缠绕在廊架上，有的点缀在池塘中。 这个叫皱叶甘蓝， 感觉像是个小盆景。 这个是药用的蓬三七，你看做一个小廊架之类的。 一些蔬菜开的花也很美， 大家一看都说是菊花，其实它是一种菜，茼蒿类型的，包括那个紫草花是一种香料的蔬菜。 市农业局承担建设的柏蔬园作为世园会重要组成部分，将为展示我国蔬菜产业发展情况提供平台。去年市农技推广站就开始搜集盆栽蔬菜品种，通过抗寒耐热等方面的驯化，共筛选出194个品种可用于柏蔬园的展览展示。今年是备战世园会的最后一个生产季，已分6个批次进行了播种，84个品种逐步进入了观赏期。在其中一个生产大棚就种植了30多种甘蓝类蔬菜， 浅粉色还有一些深红色，包括里边那个白色的，旁边那绿色的都是羽衣甘蓝。而且你看它那个叶形也不一样，这个叶形它这边缘是带这种花瓣形式的，那个呢类似圆叶的，旁边那个羽毛形状的。 为保障各个品种的展示效果，市农技推广站将按照1:3的规模进行柏蔬园景观预展，本月下旬开始低温锻炼，4月20号左右进行陆地景观摆放展览。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已经到了3月中旬，报春使者迎春花却迟迟没有绽放的动静。受低温天气的影响，今年的迎春、山桃、玉兰等早春花卉盛放时间预计普遍要比去年推迟1周时间。朝阳区元大都城亘遗址公园是迎春花的主要观赏点之一，截止到昨天，元大都公园的迎春花还没有绽放的痕迹，灰黄色的枝条上一个个花苞紧闭，一朵零星的小花都找不到。相比于过去3年，这里的迎春花开放时间至少已经推迟了1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青年湖公园、地坛公园等多个公园也是如此。往年与迎春花前后脚开放的山桃、玉兰等早春花卉，除了热岛效应显著的城市中心区绿化带新垒初绽之外，大部分都还没有绽放的迹象。据气象部门预测，本市下周气温将显著回升，迎春、玉兰等早春花卉可能在一夜之间盛开。预计下个周末开始，踏青赏花的市民将会逐渐多起来。市民可以登录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政务网站，点击北京花讯查询赏花圣地。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昨晚发布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橙色预警措施于明天零点到14号24点实施。预警期间，建筑垃圾、渣土、砂石运输车辆禁止上路行驶，停止室外建筑工地的喷涂、粉刷、护坡、喷浆、建筑拆除、切割、土石方等施工作业。列入橙色预警期间工业企业停产限产名单的企业实施停产限产措施，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请市民做好健康防护。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不佳，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明天0点到14号24点，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生效。 相关车辆禁止上路行驶，司机朋友们请自觉遵守，在此期间有持续雾霾天气不适宜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在这个英雄辈出的互联网时代，该如何从创业之初的一无所有，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层级跃迁？面对世界的变化，该如何做一个颠覆者，像成功者一样改变自己的命运？《颠覆者》一书是百万畅销级作家范海涛历时3年，通过采访互联网英雄周鸿祎，讲述了这样一位互联网创业者40多年的传奇经历，全面总结了互联网创业心法，深入浅出地阐释了成功互联网企业的运作方式，并首度披露了周鸿祎的个人生活。范海涛历任北京青年报财经记者、新浪网驻华盛顿记者、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中国区代表，曾为时任谷歌全球副总裁李开复博士出版自传《世界因你而不同》，2013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硕士学位。今天诵读小站为您推荐《颠覆者》一书。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最近听到颠覆这个话题还是蛮多的，源于一本书，就是《颠覆者》这本书哈，是周鸿祎自传。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范海涛女士，欢迎范老师。 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在这里聊天。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范老师哈。范老师应该说是第一个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专业取得硕士学位的华人。然后呢，这本书其实也是这样诞生的，采访到周鸿祎周总，跟他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是录音的过程当中哈，整理了他的这个录音稿，然后写成了这本书哈，《颠覆者》。说到颠覆这个词哈，以前在小时候教育当中，大家觉得颠覆是一个贬义词。 对，确实是觉得我们从小，其实包括就是我从小到大长大的环境，其实我觉得很多同龄人应该跟我有同感，就是大家要就是要教大家遵守距离，然后要整齐划一。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是要什么双腿并拢，双手背后，然后举手回答问题，就是好像听话顺从遵守规则，其实成为了这么一个教育中的一个好学生的标准的样本。但是我会发现随着社会发展到今天呀，其实墨守成规越来越不是那么被看好，反而是那种敢于打破规则，然后敢于突破自己，敢于在平凡的生活中创造出不平凡的样子。一个极度遵从个性化的世界里面，我是觉得个性反而成了一种就是很好的一种代言人代言的一种方式吧。我是觉得跟这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其实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我在给老周写传记的过程中，有时候跟他聊天，他也经常跟我说，他说其实我真的不是特别符合中国社会的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其实他从小就是这样，就是往往就是他遵从的这种自己的这种非常有个性，然后非常有的时候在外界看来有点异类有点奇葩的这种风格，一路走过来反而成就了今天的他，尤其是他赶上了互联网这种开放包容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在这种发展的机遇下结合他的个性，所以造就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个体。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当时老周来找我写传记，其实我当时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在美国工作， 我当时其实呢是在怎么说呢，我回国其实确实想寻找一些工作的机会，想回来跟家人团聚了。其实就在我休假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猎头呢来找我说，我们有个金融公司，你试试吧。其实当时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猎头，当时我其实这个 offer 有点太快了，有点措手不及，所以经过那个无数个格子间，我走出电梯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就有一种巨大的空虚和迷茫感，就是这是不是你真正内心的 calling， 这是不是你想要的东西。就在这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我跟老周通过微博私信联系上了。然后老周第二天早上就是通过一个电话这个打过来，就跟我说他有一个写传记的想法，说我们要不要聊一聊。其实当时我忽然就觉得这样一个个性的人，当时在互联网圈子里其实大家对他的这种争议其实是 蛮大的， 然后他也不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比如说好孩子，可以说我第一个写的李开复是一个真非常标准的 成功男人、 好学生，一路在金字塔塔尖这么走过来，那老周不是。但是当时跟我提出这个邀约的时候，我一下就觉得这可能是我内心真正想做的事儿。就在这两天48小时之内，我跟老周敲定了说 OK 就做这个事情。所以说跟老周合作的这段时间也是各种的磨难吧，我觉得有时候像西天取经一样，九十有八十一难，经常就觉得可能做不成的这事儿，而且无数次就觉得哎呀，要是中途放弃了，我这些沉没成本该怎么办，该何去何从。大家看到这本书好像是很顺理成章的一个作品，但是它背后的其中很多磨难和 艰辛 和艰辛其实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但是我觉得是到今天结果是好的。首先我觉得这本书还是确实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我觉得大家通过这样的文字认识到了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人是怎么成长的。 因为其实一般的一个传记作家来写一个人哈，他可能会先入了解他的生活，他的工作，然后就写一个从小到大的经历哈，可能是这样一个逻辑。能提炼主题的其实蛮少的，我觉得哈，比如说你看乔布斯传哈，比如说像 Elon Musk 的硅谷钢铁侠哈，都是同样的方式从小写到大，很少有一个作者能够去把他其中一个核心的精神价值观提炼出来成为一个标题。你当时是怎么发现颠覆这个标题的？ 其实这个标题也是从众多众多的这种标题中，就是说最后选定的这一个标题。其实这也是我和出版社朋友们嘛坐在一起就是不断的聊，就是觉得首先老周确实是一个颠覆者，因为他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是一个平民的互联网英雄，就是他的家庭背景其实是非常普通的，他父母其实都是国家测绘局的特别普通的职工吧，然后没有任何这种一官半职或者是物质上的极大丰富给他提供一个什么特别优渥的家庭 或特别便利的条件， 对， 并没有哈， 没有。 对，看书里也写到说他父亲小时候老想实现飞行员的梦想哈， 对， 后来没有实现成就报考了一个叫做飞机测绘的一个什么专业哈， 对， 想那个时候可能能接触到飞机， 对， 最后发现整个学期四年下来只看过两次真飞机，还是喷洒农药的 对， 后来又去了测绘局哈。所以说小时候周鸿祎的父亲就是个谨小慎微的人， 对，是这样子，就是特别符合就是那个年代的父母对孩子的一些期望，就希望这个孩子学习好，什么事都不要惹，然后 踏踏实实的在一个岗位上干一辈子。包括他母亲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类型，就是他俩的性格其实都不属于颠覆型的哈， 不属于， 对， 那 其实你看老周的这个个性这么叛逆哈，跟他父母其实完全不相关，或者是没有成为父母的影子哈，这件事还挺特别的。 对，是特别，但是有一点，我其实在写的完了之后我也在反映，其实也不可能说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他爸父亲其实在那个年代50年代还是大学生，我觉得其实对于那个年代的就是小孩来说，有一个大学生的父母其实也是不容易的。然后他妈妈也是就武汉测绘学院，但是好像是中专部毕业的。不管怎么样吧，虽然他们的家庭背景就是没有什么所谓是没有什么特别高的社会地位，但是我觉得可能在家庭教育方面还是比较的重视，而且老周其实本身自己可能确实有一点点天赋，因为他特别爱读书，从小就特别爱读书。我看乔布斯传啊， 还有很多成功 Elon Musk 都是从小巨特别热爱阅读，会发现 而且是另外一个世界，就是比如说别的孩子在玩、在疯的时候，他永远可以坐在角落里读书， 对， 而且读的书跟别人也不一样， 是这样，我觉得特别不一样的起点， 嗯， 然后他通过阅读到了一些别的生活方式， 嗯， 就他其实特别喜欢中国青年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就是说几个年轻人然后当时成立了一个软件公司，然后有事情的时候就做软件，没事儿就去北戴河玩，那篇文章对他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他从那时候已经下定决心了，觉得我肯定不能过这种朝九晚五在一家企业干一辈子这种生活，我肯定想自己创造点什么东西、 嗯、 我觉得这个火种其实也是阅读带给他的，包括其实在大二去读的那个硅谷热，其实当时讲到了乔布斯怎么样、 嗯、 然后 对，乔布斯当时在1989年还是在1988年搞了一个广告、 嗯嗯、啊，对 啊，那广告其实就是要粉碎 权威 IBM， 嗯， 而且确实就是他小时候读的书跟别人也不大一样啊，就是读一些计算机编程或者类似于这种科幻类的书、 嗯、对， 我看到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就书里讲到说当时他们班同学搞到一本计算机的编程、 嗯、 然后他就特别好奇说这个计算机到底有多牛哈、啊、为什么美国大洋彼岸推出了个人电脑这件事儿、啊、哈， 嗯， 于是呢他就问他说我想借这个书，同学不借给他，说有什么要求吗？ 嗯， 然后说要一张邮票， 嗯、 他就把他家压箱底儿的最牛的一张邮票哈、啊 嗯， 就给了这个同学。 嗯， 最后看了一中午也没看明白。 嗯， 但是从此就奠定了他对于计算机领域的向往。 就是其实老周的成功，你回溯起来，除了有他个人努力的成功嘛，就是还是有机缘，就是跟着时代的发展的这个步伐， 嗯、 然后他因为他的成长，就跟随中国计算机事业的这种出生和发展，其实他对计算机感兴趣的那个时候，就正好中国计算机事业可能刚刚开始发展， 嗯， 所以就是很像异类里面写的就是一个观点，就是比如说为什么比尔盖茨和乔布斯能成功，他们可能都是1955年左右出生的人， 嗯， 那么1955年出生到1980几年的时候，他们正好是17、18岁，19、20岁， 嗯， 这个正好是对就是说新技术可以感到兴趣，然后做研发做产品的这么一个年代，就是他们的出生和这个时代的这种发展是契合的， 嗯， 那么其实老周也是，中国的互联网发展比美国要晚一些嘛，那他是1970年出生的，正好跟随着这个浪潮发展起来了，处于这种草莽和初创阶段，有存在着大量的机会，就是他这个颠覆吧，我是觉得其实既有自己个人的努力和他的兴趣的萌芽，也有时代赋予他的一种巨大的机遇。 很多朋友也会问哈，说人物传记嘛，那就是其实我们通过看到成功人士的故事，也能够自己会有所体会或者学到一些东西哈。 嗯， 那比如说在老周身上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颠覆者哈。 嗯， 但是颠覆者谁都能做吗？其实并不是吧。 嗯， 那比如说我要看他的传记怎么样我也能够成为一个颠覆者， 能成为颠覆者的人肯定是少数，其实就是像就是万维刚老师写的那个，其实大部分人从一出生都是被 大数据 给锁定了，就是你出生在一个什么阶层的家庭，然后你大体能接受什么样的教育，那么你得到这个教育以后大体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工作，那么你大体的收入水平和工作是什么样的，所以这是一个社会学的一个铁律吧。我看过一个统计，就是大约3/4的人实际上基本上是只能是被大数据锁定了，只有25%，4/4的人， 嗯， 就有可能通过自己自身的努力、机缘巧合，其实就成为一个所谓机器预测不了的人，也是一个不落俗套的一个人。但是我是觉得这个，虽然这个数据听起来有些沮丧吧，我是觉得，但是毕竟我们有1/4的机会能够就是突破这个家庭给我们的局限，或者这个阶层给我们的局限，能够跳脱出来然后成为一个很不一样的，就是或者至少对自己有突破的人吧。我现在认为就是你看了这本书，我觉得也不一定说我就要跟老周一样要对着干，我是觉得因为老周其实也不是这样，老周其实很多是在创业的过程中被大势所逼，然后被商业竞争对手，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是为了死里逃生，或者是为了整个企业的生存，有的时候他不得不站起来承担一个就是相对高调的这么一个角色啊，就是但是我是觉得对于一个个人来说，我觉得我们可以视自己的具体情况而定， 嗯， 说怎么能让我们 让我们自己的个体更加生动一些，或者自己的个体更加精彩一些。 嗯，就是超越自我，其实。 对。 就其实他这个老周在这本书一开篇的自序里写到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就是最后一段，他说所谓英雄就是超越了阶层出身，超越了周边环境，超越了性格局限，拒绝按照任何设定好的程序形式，不能被大数据预测，能给世界带来惊喜，最不像机器人的人。 嗯， 英雄不是那些被大数据预测的俗人，他们让这个世界变得更有意思。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呀，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让我们的人生或是另外一种精彩，或者说我们不要按照既定的大家期望的，或者你小时候觉得你应该怎么做，不要应该，不要去预定你的人生，也不要预测你的人生，其实你可以超越自我，活出自己的精彩。 对，我是觉得其实说实话，虽然是一个很强调个性化的社会 哈， 对，但是我会发现依然可能有大把大把的年轻人还是内心很渴望稳定和安稳，现实安稳，岁月静好，可能他们真的还是，我就觉得缺乏那种怎么说呢，勇气来突破一个温暖的壳，就走出舒适区，然后让自己去尝试探索一些自己想做但是却又不敢做的事情。我觉得写这本书唯一的就是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让大家看到生活中可能有另外一些可能性，它可能会让你内心的某些愿望蠢蠢欲动，就是或者是说能让你也突破固有的窠臼，去追求自己真正想追求的生活。 说到颠覆者这本书哈，当时写的时候有什么是让你越写越有感觉？ 实际上因为我以前做互联网记者嘛，其实对老周大体的这些我还是有所了解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说从细微处或者从特别本真的一个角度去想真正的了解过他。其实我也是一个重新了解一个人的过程。那么其实我觉得他从小时候一写我就觉得特别嗨，因为我感觉眼前出现了一个好像电影镜头似的，就是一个完全不听话或者是不遵守秩序的一个熊孩子在我眼前活蹦乱跳。因为就是我也有自己的童年记忆，就是年轻时候记忆嘛，就是我眼前会浮现出这么一个特别所谓的调皮捣蛋的这么一个形象，在课堂上大闹天空啊，或者是给这个英语书配漫画啊，就这么一个人一路走来，然后慢慢的痴迷计算机，然后在高中寻求各种机会接触计算机，然后到走入各种商战。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几乎写每一章都很嗨，我是觉得好像跟着这个人物重新成长了一遍，我是觉得这个过程真的特别的有意思，就是你会了解这个个体是怎么长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这里面有关键词哈，颠覆者这本书大家认为就是讲老周怎样从一个超级熊孩子到互联网英雄哈。这个超级熊孩子熊到什么程度哈，在这个书里也写到了，比如说周鸿祎在课堂上透露着一股学渣的这个气质哈，引发老师的怒吼啊，然后经常会把教鞭那个偷偷的给改一下。什么叫改一下？就是说用胶水把两个截断了的教鞭粘到一起，然后第二天老师要打他的时候一挥教鞭，然后教鞭就断成两截了。 对 啊，包括还有在班上哈不听话跟人打架是吧，然后差点被学校开除等等等等哈，就是你会觉得70后来说哈是已经非常大闹天空的这样一个叛逆的孩子哈，他怎么能够成为今天这样成功的人士哈。其实在一开篇哈，周鸿祎写到自序里边他说到这样一段话哈，他说他非常喜欢这个克里斯坦森写的一段话哈，是在这个《创新者的窘境》这本书当中写到的。他说据克氏言论哈，说是真正的颠覆式的创新有两种，一种是从商业模式上创新，就是把昂贵的东西变得便宜，把收费的变成免费哈；另外一种是从体验上创新，就是把复杂的变得简单，把笨重的变得便携哈。这两种方式，然后呢，实际上这就是从一个低端切入，创造一个新的原来大企业都看不上的一个市场哈，有很多低端客户涌入进来，然后他做到的。其实老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他在他的这个商业模式上也是这样一个颠覆式的，比如说在开篇其实你就写到了360的未来，你并没有把老周从小写到大，你首先先写了一个360的未来，他是怎么样从美国退市然后呢来到中国 A 股上市哈，这段经历怎么想到把这段经历写到一开篇呢？ 哦，是因为我觉得从小到大写其实就是有点太乏味了，就是其实我的写作风格是一开始就是要抓住观众嘛，那么作为一个就是略微有点像电影似的先有一个非常大的背景告诉你他是谁，我是觉得首先你要让 别人知道他是谁、 嗯、 然后对他产生兴趣，然后才告诉你他是怎么样长成的。那么其实前面这个是算一个就是开篇嘛，告诉他首先他是谁，他做了什么、嗯、然后他目前的状态是什么，他为什么是一个值得书写的对象。我觉得是他是相当于你好像是有一个地图，然后你有一个图钉，你现在把它钉在那儿，就是告诉大家这个人的位大概位置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嗯、那么就是他为什么值得书写，然后再画风一转，从他的出生开始写。这是我觉得我的一个谋篇布局的一个安排吧。而且很多新闻媒体可能会非常关心，会关心就是说他从美国退市到 A 股上市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个肯定是满足大家猎奇心的这么一个过程。 其实说到了开篇的这一段故事哈，其实想告诉大家，就是刚我说到颠覆式创新的两种方式哈，就老周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就当年360还是一个非常牛很赚钱的这样一个模式或状态的时候，他就免费了。而且是在他看一场运动比赛， 嗯，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突然想到的我要免费， 嗯， 一直在脑海里回旋的这个，就是一个特别的颠覆式创新的一个案例，我觉得。 对，其实当时因为他的杀毒的收入已经有2亿了，而且怎么说，那个市场上大家都遵循着一个模式，就是。 嗯， 杀毒软件就是要收费，就中国人其实又没有交费的习惯，所以导致大部分电脑其实都在裸奔。所以呢，他当时就觉得算了，我就不要这部分收入，我直接把它免费给大家，其实就变成一个基础服务了，然后通过这个获得了大量的流量。我是觉得作为一个商业的从业者吧，这种果敢真的不是说你随便说说而已，这些都是这种一个重大的决策背后都是真金白银的投入和、 嗯、 或者真金白银的牺牲的收入，而且你不能，有时候你可能不能预知结果是不是真的那么成功。 嗯， 所以我可以说这是一个我觉得颠覆式创新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 好久没有你的心，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 谈什么心？快去看看咱家装修工地。 呈上我的手机，媳妇儿大人。 才懒得查你微信呢。 让你用我手机看工地，零死角，零时差。 哦，对，有人替你全包圆，你可省心呐。 我找了这么靠谱的装修公司，又省了那么多的装修款，是不是应该受到表扬？ 哎，你找全包圆装修到底省了多少？3万？5万？ 嗯，你再猜。 难道更多？不就是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吗？还有更多优惠。 这个月全包圆店庆家新品发布，超强优惠，限量登录，但是名额不多。 然后就让我眼疾手快的老公抢到优惠名额了， 于是秒省6-7万呢。 哎呀，我说了做啊。 老公，么么哒，给你点赞。你看我妈那儿是不是也该装了？ 什么你妈？那是咱妈。400-606-8866，现在就给我丈母娘抢优惠去。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本月店庆超级优惠，限时限量，你可赶紧的！ 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遇见好彩头，购金会更旺。日立家用中央空调春季活动中，详情致电88315888，日立。 Hitachi。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跑遍北京城又回来了， 叨叨啥？这不是没错过优惠吗？ 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80平8万，太划算，你非得再看看。 我不是怕主材不环保，怕工艺不达标，怕增项满天飞吗？ 这回比完啦，打脸不？ 400-606-8866，装修就找全包圆。 你别一说不过我就打岔。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这老头子。想见店内活动，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那么做，而且在这中间它其实从来没变过，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第二，我是觉得有执行力，其实可以说他从高中时期奠定那个目标到今天，就说做了这么大的一家企业吧， 嗯， 其实他中间失败过很多次，但是一次失败、二次创业失败，然后好多人说这本书特别像中国版的创业维艰，说所有创业上的坑他都踩过了。确实是，就是但不管怎么样，我是觉得他就是一步一步的，其实还是在往前推动着走去执行，就想好了还是去干了，我觉得执行力是很重要。第三，我也觉得真的就是坚持了。其实说颠覆这个词看起来很宏大，但是我觉得颠覆的背后是无数个寂寞的夜晚和在深夜里的失声痛哭组成的。很多时候你想颠覆，但是一上手就会失败，二上手再失败。但是我是觉得你真的要坚持，只有真的是吃过苦中苦，你才能够接近成功。所谓颠覆的打开方式，我是觉得就是定立目标，开始执行，不懈坚持。我是这么觉得， 就是说其实颠覆改变人生，同时你也在你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不要放弃升级你的颠覆式的思维。其实这里面还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讲到了老周的创业，他其实从一开始创业并不是成功的，创了两次业吧失败，我记得好像是吧，第三次才真正有点模样了。 对的， 就是一般人可能会觉得第一次创业失败，这可能我不适合干，信心备受打击，或者觉得是不是我选错了行，总会怀疑嘛。那第二次再失败，我觉得这个人其实内心还是自信心非常强的哈，就他怎么就那么执着的觉得我是可以创业成功的。 对呀、啊，其实你知道，我是觉得他连研究生学位一度都不想要了，就觉得学这管理没有用，就是那我就直接做产品吧。我是觉得他就是目标就特别特别的明确，甚至觉得好像前几次的失败都是为他成功做一些铺垫。 而且我发现这个人他更多的不是看我到底适不适合，他没有那么多的怀疑自己，他总是在每次的这个经历过程当中是总结自己的。 其实上是这样，就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其实上的大学是一个西安交通大学的教改班，那个班里其实全是全国各地的精英。后来跟我说，其实回顾起来，这些班里的所谓的精英，最后就是能出来的人，可能真正的不是特别的多。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他最后出来了，他就说，其实好多人都嚷嚷着要创业，但是光去说，根本就不去做。他是那种就是思维，就是我想好的这个事儿，我先上车再说。等我上了车，路上遇佛杀佛，遇神杀神。他说我就是一个想好了就去干，一个这么性格。第二个我觉得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从来没有以赚钱为目的做一个产品或者是做一个创业的事儿，他就是非常简单的。就觉得这事儿特别的有趣，就是他想 有意思， 有意思。就是说，对于他来说，他也是从穷学生过来的，他也曾经住过地下室，他也可能住过北大方正给他的这种什么大通铺的这种宿舍，他也跟别人合租过房子。创业初期，他们也是在北五环马连洼的一个民房里面开始的。就是包括今天，我是觉得他已经拥有巨额财富了吧，但是我经常会觉得，就像那种月薪五万却过着月薪五千的生活的那种感觉，就是就高铁上盒饭我简直难以下咽，但是他就觉得，他说这多好吃啊，怎么怎么样啊，你会觉得哦， 你他对生活的质量要求其实没有那么特别高， 对， 他更多的还是关注做事儿。 对，我是觉得这一点其实是我觉得特别、特别有的时候让我特别觉得有时候心里会小小的惊讶的一下，包括他穿衣服永远都是一件 T 恤， 一件红 T 恤买七件，然后每天穿一件，就别人以为他不换衣服这种。 其实说到了这个老周的情商哈，不得不提，因为很多的朋友其实都听闻过哈，比如他之前的几次商战，再包括他后来在一些官方媒体上的一些发言哈，老周其实是圈里应该说在财经圈大佬里边哈，算是一个比较直的人哈。为什么会这么说话呀？直来直去的，在你跟他的交流过程当中，有过这样的一些感受吗？ 你会跟他交往的过程中，你会觉得他确实说话极为直接， 直接到什么程度？ 会说哎呀，你今天穿的太土了呀，或者怎么样，就是很直接嘛。就是但是如果你看乔布斯的传记，你看伊隆马斯克的传记，钢铁侠的传记，你会发现这些人真的有一些共通之处，就是他们的智商高到可能不需要使用情商的这种地步，真的，或者是他不屑于使用情商。其实说老周情商低嘛，我最终的发现其实从根上来说是 一点都不低的，就是他需要使用情商的时候， 他会调动他的那个系统出来， 对，就会调动那个系统出来。但是比如说此刻他就觉得不需要调动这个系统，那可能他就不屑于使用他的情商，我真的是这么理解。就是说其实像老周这样挺好的，就是有什么话敞开天窗说亮话。 嗯， 而且当周围的人慢慢习惯了他这种说话方式的话，你就真的习惯了，你会觉得反而这样挺好的。 嗯， 他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有什么想法就会跟你说什么想法，你会觉得可能归根结底这种方式更让人舒服一些吧。 这本书当中还讲到了一些特别有趣的事情啊，比如说老周他在大学时候作为一个木木呆呆的理工男，也曾经希望能够得到女同学的青睐，于是呢就去做家教哈，赚了100块钱，然后呢拿着100块钱去买昂贵的120块钱的鞋，这个鞋还没有适合他的码，于是就买了大了一码的这个鞋，然后穿的特别土哈，像脚踩两只船，包括是他是一个文艺青年，喜欢这个诗词歌赋哈，尤其喜欢宋词哈，这跟他现在的这种形象是特别不一样的哈。 嗯，实际上仔细跟老周接触，他真的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这个其实也大大颠覆了我对他的认知，因为我就觉得他做产品做理工的做程序都会特别特别的极客，或者是对程序员思维， 对， 但是你会发现引经据典出口成章，随口说出一些东西，真的是颠覆你的认知，就是还觉得哇，这个人其实蛮有文化的，这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他能够对外展露这一面的机会不是很多，其实 对，其实大家更多的展露的是他英雄的一面哈， 嗯， 就是果敢的一面， 对， 所以其实这个人也是挺有趣的哈， 嗯， 我觉得这本书哈，就是他不仅是讲周鸿祎这个人，他更像是一个时代的一个缩影，或者说是一个互联网历史上的这样一个节点的缩影哈。就其实它其实展现的是一个时代它是怎么样发展的，然后这个时代上出现了这样的人，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了哪些事情，这个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其实到最后哈，我特想问问这个海涛哈，你觉得写了这本书之后，因为很多朋友可能看这本书真的会怀着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哈，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或者说能够通过周鸿祎的经历哈，能够给我们什么启示，其实你最希望传达的是什么？ 其实我就是想传达一个，就是一个真实的这个个体是怎么成长的。其实至于大家怎么看，真的是100个人、1000个人眼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可能每个人看出的东西其实都是不一样的。从这些最真实的文字里呢，展现就是所谓的就是一个人背后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那么去思考为什么这个大的时代背景出现了这样一个就是有点不同寻常的人，其实这也是口述历史证词的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意义吧，全面的呈现历史，全面的呈现个人的记忆，那么通过这个个人记忆呈现整个时代的一个发展的一个侧面，首先提供一些史料的价值，另外一个提供一个成长的一个样本，希望能够就是让大家有一些关于成长的一些启示吧，因为不可能每个人可能最后都做成他这样，但是就是我觉得能够从一个人成长的轨迹中可以思索一下，就是我怎么能够变成更好版本的自己。 其实我觉得这本书不仅是给读者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周鸿祎哈，而且其实他也告诉我们一个大家所谓的互联网英雄他的成长路径是什么。 对， 其实无论是大家说他是颠覆者，还是说他是创新者，还是说他有怎样怎样很特别的不走寻常路的事情哈，但我觉得重要的是你能够发现老周无论在生命的任何阶段，成长任何阶段，他都没有放弃升级他的思维方式。然后呢他一直都在颠覆观念或者颠覆他的人生，因为他永远都在不断的超越，这个我觉得是适用于每一个人他的生命里程的，不是说好像老周他比我智商高所以他做到了，他比我时机好所以他做到了，当然成功和天时地利人和有非常大的关系，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颠覆自我或者超越自我的这个能力，这个是我们可以掌控的，在这个能力之下，我们可不可以有些时候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我们的人生，活得不一样一些哈，活得更加精彩一些。我挺想问你的，就在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你遇到了多少困难，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其实最大的困难就是老周的摇摆，他经常感觉到自己 做不下去了，因为是这样，老周是一个在一线的，所以还是一个创业者， 嗯， 那么肯定做公司做企业是他的这种优先级的事项。曾经一度他甚至怀疑要不要写下去这本书，因为他能够提供采访的时间比较少。另外一个，我忽然发现啊，他并不是特别爱回忆过去，因为互联网其实一日千里都是向前看的，那么对于他来说那些陈年旧事他总是笑着说有点不堪回首啊，所以对于他来说 去回顾啊，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愉悦的一些体验，所以他畏惧，他退缩，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曾经也一度的非常的彷徨，因为对于我来说传记作家来说写这个传记就是我的主要的本职工作，嗯，对于他来说可能是一千件事儿里的一件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那么我就觉得我能所做的就是其实说服或者是说尽量说服他做这件事的价值，另外一个是提供给他就是这种文稿，就是引发出他的兴趣吧。所以说这个书真的诞生特别特别的艰难，所以今天这本书 36.5 万字的书，我经常说生出来能是一个奇迹，嗯，就是因为我自己的理想其实真的是做中国顶级的传记作家，我不是说，嗯，我其实并不是特别看好你特别快的哗哗就生产出一个什么东西，我还是坚持认为要生产出一个好的作品， 嗯， 你真的需要时间的打磨和你特别细心的这种呵护， 嗯， 真的像对待一个孩子似的每一天对待这个产品的关照，我是觉得我是依靠着自己的信念然后怎么说把这本书给打磨出来的。 好，感谢今天海涛的分享。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有请海涛为我们朗读一下《颠覆者》这本书当中的精彩片段。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开心茶馆。 第一次亲手摸到计算机是在郑州一中上学的那半学期，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上电脑课，那一年我16岁。在那个年代进入机房是颇为兴师动众的事儿，老师让同学们安静换上拖鞋然后顺次进入，而当老师还在讲上机要领的时候，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在计算机上输入程序了。期盼了多年的上机机会我是有备而来的，我手抄了报纸上的 basic 程序带了过去，我做梦都想知道这些程序在一台真正的计算机上跑起来是什么样子。还记得我抄的是一个做抛物线的程序，一个小程序把抛物线做成炮弹然后把目标击中，我在击打键盘时心里砰砰直跳，感觉很兴奋很刺激。整节上机课我根本没听老师的介绍，整个人专注在程序当中，但是我敲键盘的速度太慢了，直到下课铃响我还在敲最后一行程序，这个时候老师让大家起身离开机房，而我还死死盯在座位上不肯走，最后老师是揪着我的脖子把我从机房里拎出来的，画面好像有点尴尬。从那一刻起我好像真的知道我到底有多热爱计算机又多爱热爱编程了，敲击键盘的那一刻开始一种归属感油然而生。丹尼尔·科伊尔在《10000小时天才理论》里说，在未来的某些时候也许已经发生了，你会坠入爱河，不是和某个人，而是和某个你自己的想法，关于你想成为谁，关于你生来会成为谁，这种爱这种激情就是发展才能的原始燃料，而我在那个时候就找到了我的原始燃料。从那一天开始到今天我接触了电脑30年。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5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